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在留学方面非常有研究的朋友，是来自考文垂大学中国区的负责人王勇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其实王老师呢除了在这个大学工作之外哈，那他的之前的职业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从事过这个语言的教学和培训，另外呢自己也对于海外留学这个部分特别的有研究，访问了英国前30的多所名校，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海外生活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挖掘，并且写了20万字的游记哈，把这些内容发布到了论坛上，这个成为了天涯论坛英国版的点击量最高的热帖。所以说呢，王老师的很多思考和他的观点啊，可能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王老师大概了解您所说的这个海外留学，大家应该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可能跟我们以往节目中很多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可能王老师特别提示一些平常可能大家没注意到的一些方面，是吧？ 是的。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能让自己的留学生活更有价值或者更充实啊？ 对，因同学们咱们出国留学呢，其实留学只是我们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绝对不是终点。留学到国外去并不代表着留学成功，我们真正要的是留学能够成功啊，而不仅仅是留学这个过程啊，我们要的是目的。而同学们到国外去留学以后呢，比如说你的学业啊，你校园里的生活呀，我相信很多的嘉宾呢都做过各方面的介绍。国外的大学的管理和中国大学的管理大同小异，而真正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自于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仅仅是校园的不同。 这些社会环境可能包括的方面很多，那我们可能在出国之前可能有的时候是没意识到的。 对，如果我们不到那种生活环境下去生活的话呢，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到那里的这种环境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工作生活学习，如果我们去成都去重庆，你也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如果到国外去留学的时候差别只会更大，所以要求我们一定要走出校园，要和这个社会进行广泛的接触，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国家。比如说我留学的国家英国，你要走出去和英国人交流。在我们留学生很多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就是很多同学以为我到了国外去我英语自然就好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到国外去以后呢，因为你没有英语的环境，甚至你觉得你都没有很多英国朋友。 如果不主动去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多跟这个中国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可能这个学习英语的机会更少了。 对的，事实上就是很多同学留学回来以后，英语甚至于不如出国前好。这是可能是很多同学觉得很失望的一点。但 因为我们会觉得他毕竟上课是要全英文的呀。 没错，就是说你的上课你用英文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你在英国读书期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做 presentation， 你会和同学课堂讨论，但是这个更多的局限于就是你自己的学术语言的一小块，一旦要跨出这个范围内，很多同学还是无法进行很自如的交流。我相信这一点呢，你如果你身边有海归的话，可能他的英文水平没有达到你想象中那么好。 这个是语言上哈，您觉得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到当地去多接触当地的，比如说英国人、美国人，多接触这个外语母语的人。 对， 一 定要这样。就像是比如说我想学北京话，那我来到北京以后，我一定要多交一些北京朋友，我的北京话就会学得很好。但如果说我要是在北京，我要想学重庆话，那可能难度就比较大。但如果说你到了北京来以后呢，你的条件肯定是更好了。但条件在那里并不代表着你 很好的使用了它。 嗯，明白明白。嗯，所以说王老师意思大概就是说，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到了留学的这个国家之后，多去接触当地的人和语言的环境。嗯， 对，必须的。 嗯，这是一方面啊。嗯， 但是有哪些渠道呢？ 嗯， 哎，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 嗯， 首先呢，比如说我以英国举例啊。 嗯， 比如说英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啊，是 multicultural society， 那它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啊，每年的大年初七，英国呢都会举行中国新年的庆祝，就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每年都会有这种庆典活动。 嗯， 而且伦敦市长呀，哎，还有英国的那个女，甚至于女王啊，都会对中国的民众呢，哎，发出祝贺啊。像这种场合呢，你就完全可以去啊。像当时的时候呢，我在留学期间的时候，我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参加这个中国新年的庆典，我非常惊奇的发现，居然半数以上是外国人。 哦， 啊，是来自于全世界的外国人，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冉冉升起，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甚至于大于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兴趣。所以这时候呢，你代表的是一个大国文化。 嗯， 所以这时候呢，如果同学们做一点点准备，比如说你对咱们祖国的文化有所了解，对你家乡的文化有所了解，然后你能用英文给他介绍清楚，那你，我相信你肯定能交到很多朋友，因为你有价值，你的价值很大。 对，我们除了对于周边的朋友有价值，我们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 嗯， 所以你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我刚才举的是中国新年的例子。嗯，其实英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英国是一个也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我当留学期间呢，我参加过一个叫做 Victorian Evening， 就是当时当地居民呢都穿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 嗯， 一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呀，啊，大家一起去你在一个古镇上，大家一起去交流啊。哎，在那个 像拍电视剧一样， 哎，就你感觉就像是走进了18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 嗯， 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一个中国人出现的时候，你是很罕见的，你是一个当时 好穿越啊， 稀有动物啊。那你去了以后呢，你只要展示出你对英国文化的这种兴趣，他们就很愿意和你交流。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中国人， 嗯， 所以当时的时候，那个市长， 嗯， 就当地的市长， 嗯， 就是 mayor of the town，嗯，他呢看到了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就很骄傲的说，我们当地的这么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维多利亚之夜的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节日了。啊， 就因为您的参与， 就因为我的参与，因为我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啊，我来参加你们的活动。 嗯， 然后呢并且和我合影啊。所以这就说我们中国人只要走出去，其实英国人啊，他们愿意去和你交流，愿意去和你接触。我们很多留学生还有家长以为英国人是很保守的，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很保守或者是很外向的，主要是在于你能否了解他。你了解了他之后，你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交流，别人也会敞开心扉的。 对，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文化，就是人我们自己先打开心扉了，我们自己先去友好了，对方就一样的。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呢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嗯， 中国现在是以开放的胸怀去拥抱全世界。 嗯， 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会忽视中国的存在啊！像我们的中非论坛，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开放的心态。 嗯， 我希望中国留学生呢到国外去呢，也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表现我们中国人这种大国的心态啊，去拥抱全世界。 嗯， 这是我们留学生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现在孩子培养的过程当中，就算是在国内的时候，那么除了学校政府会特别鼓励我们，而且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优秀的文化，那其实我们到了国外之后，更是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文化也传递出去哈。那么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的收获就会大出好多倍。 非常大， 嗯， 非常大啊。那个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比如说2016年开始， 嗯， 英格兰的所有的中小学都已经开设汉语作为选修课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去教汉语，你可以做志愿者，你可以做 volunteer。当时我在留学期间的时候，我就到了华人教会去做这个汉语的这个志愿者，我教当地华侨孩子汉语。 嗯， 啊，他们英语非常好，他们母语是英语，但是他们的汉语呢有待提高。 嗯， 但是我去呢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同学们到海外之后，在留学过程中多参加当地的活动，多和当地人去互动，这个我觉得您是特别具有表率作用的。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尤其是年龄再小一点的，可能他会在，尤其是在初期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度啊。 这个难度肯定是有的，但是有难度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进步的地方啊。很多留学生到国外去留学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的走入了一个误区，比如说到国外去，我就要有几个中国同学，然后我们互相之间有个照应。但是大约一个月以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哎，我发现我的英文环境不是很好，我到国外来天天在说汉语。这时候呢，你要跨越一个心理障碍，就是你如何摆脱你原来的中国圈子，你要让你的时间和你的外国朋友、国际朋友还有你的中国朋友呢，这个时间分配上有一个比例。这时候很多年轻的留学生呢，心理上跨越不了这个障碍，他觉得已经有一个月了，大家一起玩，突然我好像生疏你们了，这其实是个心理障碍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跨越这一步。很多留学生就是在这种纠结的过程之中，一直到毕业， 时间都过去了。 对啊，很多人就纠结，最后他就留学就结束了。而这和你留学的初衷很有可能是差别比较大的。 确实是。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和国外朋友接触的机会，可能要去多走到这些圈子里去，多走到这些组织当中去。 是的，有，其实不管是大学，大学内还是大学外，整个社会，因为英国是一个传统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整个社会呢都做好了迎接留学生的准备。而我们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呢，却并不知道这些资源在哪里，如何去利用他们啊，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我们付了很高额的费用，我们满怀着父母的期望，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读书，而且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读书，却没有实现它的收益最大化，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哎，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把这个学费花了，把时间花了，收益啊最大化。 对，无论是从你自己个人人生的成长，还是实现你父母的愿望啊，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我们把大学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圈子，在留学圈中有一个单词叫做 bubble， 就像是一个漂亮的泡泡一样，你看着很漂亮，但你进去以后发现其实并没有太多东西，而这个东西，而整个的价值呢，更多的是在这个 bubble 这个泡泡之外的东西，才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以留学生千万不要到了国外去以后呢，仅限在你这个美丽的 bubble 里边。这个 bubble 的光环，实际情况是回到国内之后它也在褪色。真正的是你带回来什么样的国际视野，什么样的见识，带回来什么样的世界的价值观和格局。 你要把这个气泡戳破。 你要走出去。泡泡很小，世界很大。 那我们同学们如果具体来说，大家可以去参加哪些或者哪些类型的组织？ 刚才我已经提到第一个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啊，就是叫 events， 各种各样的聚会 festival 运动节日，还有一些 party 一些聚会，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可以成为这个一些组织的成员，一些社会组织的成员。比如说如果你是学 ACCA， 也就是学这个财会学的，而财会的 ACCA 的这个协会呢，其实就起源于英国。然后你这是你本专业可以参加的一些组织，成为这个行业协会的成员。另外呢，我给大家再举两个例子，是所有同学都可以参加的。比如说有一个叫 National Trust， National Trust 呢叫国家信托，它呢管理着英国400多处景点，你大约花40磅到50磅人民币，400到500块钱，你可以成为它的会员。然后呢15个月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游历这400个景点，不再花任何额外的费用了，就是免门票了。还有一个组织叫 English Heritage， 它也管理了英国300多个景点，比如说英国很有名的 Stonehenge， 就是那个巨石阵，它就是 English Heritage 的一个景点，你去多少次都是免费的。 就跟咱这公园年票似的。 对，就是个年，它一般是一年12个月送3个月，等于15个月，大约就是40到50磅。然后你成为这个会员啊，你可以到处去看。我去过很多景点，基本上我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然后我会在那个景点中呢，我会流连，然后呢我会和当地人进行交流，因为我显示出了我对英国文化和英国语言的一种兴趣，所以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我啊。因为我们首先要向世界微笑，世界就会微笑回馈给你。 我们 就像狮子王中的那种台词一样， When you smile to the world, the world will smile back to you。 我们中国人大国胸怀，拥抱这个世界，是吧？ 对，您真的是留学生当中最积极的那个部分， 最愿意去融入当地接触当地的。 对，因为在这留学之前呢，我也教过很多年的雅思啊，雅思教学。我知道很多同学呢，在国外的留学呢，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啊。我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自己呢，也到国外去留学的时候呢，我自己进行了各种尝试，我自己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吧。所以希望呢，以后再去留学的同学呢，能够最大的收获留学的这个生活。 嗯，您说到的这些参加各种组织，还有别的比较推荐的吗？ 还有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教堂啊，你要是想了解西方文化的话，宗教教堂可能是绕不过去的。往往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最雄伟高大的建筑呢都是教堂啊，最远远看到的也是那个教堂啊，教堂。而且教堂的人很热情，会帮助你啊。有时间的话可以读圣经啊，圣经如果读完圣经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英语的表达都来源于圣经啊。这是第三个可以去的地方，教堂啊。但就是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酒吧。酒吧是英国文化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再多解释一点啊，就是说这个酒吧这个词啊的翻译我并不觉得特别准确啊。中国一说酒吧就好像感觉就是我们去喝酒，然后去夜生活，甚至喝醉。这个其实是对英国的酒吧不是这样啊。全名叫 pub， 其实它的全名叫 public house。你看就是公共的一个 house，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那个地方。而且酒吧有很多种，比如说有 single pubs， 就单身去的啊。还有那个，还有一些就是 social club， 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就是socialize 的，就是大家一起交流的，一起社交的啊。我去那个酒吧是校外的一个酒吧啊，叫离着学校非常近，但是我去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唯一的中国人，所以大家很快就可以和我很熟，然后我都是一群人围着我和我在交流。 是什么主题？也就是社交主题， 漫谈。因为英国人呢，我作为那个酒吧里唯一的中国人，很多人都愿意和我交流，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渴望了解。并且在这个酒吧里，我居然神奇的遇到两个汉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两个人呢，都是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后来又回到了英国，老了退休了。也就是说英国人始终是有一种国际的一种视野的。当中国在崛起的时候，英国很早的就来到了中国，这些人汉语也都不错。所以我在这个酒吧里遇到了，但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在一个英国最地道的传统的酒吧里面，然后呢一群人和你聊着英文，突然过来有个人和你说中文，然后你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啊。 而且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他们基本上都到过北京。如果您要是在北京，您是北京人，如果后来在北京读过大学的话，你就很有共同话题和他们进行交流。他们也很兴奋，也愿意和你交流，好像让你因为你的出现让他们唤起了他们的回忆啊。我当时记得有一个老人，我拉着我的手说，哎，我在想念我的中国女朋友啊。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他参加过当时的中国的那个对日本的战争。他已经很大很大年纪了啊。在当时的时候他就那个他还是很怀念他的中国女友啊，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中国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悲伤的故事。 所以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不光是锻炼了语言，也收获了很多这个人生经历和感悟。这个可能就是您所说的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做这个文化上的吸收，文化上的接触的一些收获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他的王老师带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刚才说到了多参加一些这个社会组织，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多去交朋友。 对的。还有一些资源大家也可以去使用，比如说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住在英国人家里。这样的话你和英国人的交流啊一定会更加充分的。而且英国有很多的家庭属于是那种退休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呀也都结婚成家立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其实也有这个老人孤独的问题，所以你去的时候呢，如果住在这个英国人家里，并且 nice 一点，就是比如说就是把咱们中国人优良传统啊发挥出来，比如说免费修修草坪啊打扫一下卫生啊，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会很欢迎你的啊，并且他们也会给你回报，请你带你出去吃饭呢，或者给你提供他们的一些资源呢啊，这样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段经历。 那在这个寄宿家庭里边，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会说，那么这个家庭里的人对我好不好？您的这观念里就是我要怎么做，对，我自己怎么做了，然后去互动。 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首先呢在于选择， 嗯， 就是说你去找房子去和房东进行交流的时候，你要看对方，比如说如果对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和他进行一个交流，这种家庭呢就比较好一些。但有些家庭本身就是问题家庭，那你就不要去住啊。所以我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你在付出你的努力之前，你展现我们中国人的善良友好之前，你首先要选择正确， 找对人。 所以你要有一双智慧的眼睛去发现哪个家庭是一个好的家庭，适合于去住进去，因为这毕竟对你来说意味着是可能是至少是一年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一定要选择对，然后呢你再去友好，你再去互助，这时候呢居住的经历呢就比较愉快啊，所以选择是最重要的，那个收获一定非常大。 好，这就是说另外一个接触国外文化的途径，就是通过有机会的话哈，通过这个家庭更加深入的去接触了，这个已经 没错。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呢，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社会的，来自于校外的，是吧？当然也有这个校内的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学生的社团可能更是大家容易去做到的了。 因为校园内的这个社团呢，大家的年龄相仿啊，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样的话呢，你就本来就在一个校园里生活，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啊。像你这些同学，包括你的校友，我建议同学们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呢，不要仅限于自己那个班，不要仅限于自己这个学院，不要限于自己的这个大学。其实，我们的留学生都有留学生自己的群体啊，所以你可以参加到我们整个留学生，或者是整个国际学生，还有当地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里边去啊，是跨校的一些交流。因为你只有跨校了，有了足够大的范围，足够大的这个群体，你才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朋友。就是他千万不要被地理给局限住。今天是我们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大家完全可以走出这个校园，去和其他学校的也进行交流啊，不一定非要是限于本校。 其实王老师说到这么多呢，我觉得从您个人来讲，您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特别愿意去就是特别热情或者特别开放，特别乐于去跟别人接触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素质或者这个特质是怎么来培养出来的，也让我们其他的留学生朋友可以借鉴一下，或者哪怕我不留学哈，这个您觉得是在什么过程中让您变得这么 open？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上学期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啊，因为我是工作了几年以后去读书的。我当时去英国读书之前，我就已经交了五年的雅思了。所以这个是主要还是认知，就是说大家认知到，你如果说仅靠你的专业知识，除非你的专业知识是特别高精尖，读到博士啊，这个全世界前200名的，你可以以此为谋生。但绝大多数人，我们必须要通过自己和别人的协作互助，然后呢，合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有更大的成绩。所以当你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就是你必须这么做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只有对这个事情的意义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去认真的去做好它。是很多都有很多的技巧需要我们去挖掘，这些技巧啊。所以这卡耐基就曾经说，一个人呢成功15%靠自己的专业知识，85%要靠自己的情商。所以我们只有这么去做，才有这个情商，才有更多的朋友，才有更多的协作，才有更多的机会。 其实王老师这点提示啊，可能我们在读书的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您的这个经历当中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实践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才悟出来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在这个留学过程中会更重视这个交流带给自己的收获。所以我们其实通过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提示到我们计划留学或者正在留学的朋友哈，大家如果从现在意识到也不晚，再从现在开始去改变，去努力做到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这些方面。 对的，其实任何一种能力的获得呀，是首先第一点呢，你要意识到这种能力的重要性。第二呢，你就要不停的去实践，只有不停的实践才能越做越好。知道